全围在你光阴皆是。哦，我曾经倾听，曾听来的道理，以为一起成途中便有目的，却不曾明白这一刻我来过的意义，而后荒芜无谓再提，从人群中走过一个女子，让我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，想起已没来不及 音乐旅途。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周华健《花心》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你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夜有白昼，